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国际筹备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东欧及中亚地区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国际联合总书记被选为筹委会主席。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各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成立庆祝筹委会，并举办主体思想暨先进政治研究讨论会。另外，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柬埔寨筹委会和由苏联共产党下属政党团体代表组成的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联合委员会近日分别宣告成立。